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人民超市推出两款新产品，恒河咖喱屋的驰名咖喱三宝，鱼蛋、鱿鱼、猪皮，加上野味的咖喱汁，睇波小食就啱晒啦！足料韩牛同人参熬成的韩牛人参汤，浓郁的牛味同人参的甘香，配合得天衣无缝。人民超市仲推出世界杯套装，睇有啲咩拣 ？A 组有啤酒、汽水、提子汁，三选一 ；B 组薯片、虾条，八选一。 咁 C 组就有鱿鱼丝，四选一。 D 组花生青豆四选一， 都系30蚊啫，好啦。 好，翻到嚟啦，咁啊就今日咧就系得我同阿龙嘅啫吓，咁啊 大军曹嚟嘅本来就 系，咁啊冇办法啦，土伯又即系生意咁好系咪？咁啊我觉得即系都应该冇计嘅，其实就系、是，咁啊即系今日得我哋两个啦，喂，咁啊但系我哋都要即系宣传下先，嗱7月1号咧，咁当晚咧，咁我哋就系、是、即系当然会有游行啦，咁啊游行咧就我哋就初定咧，其实就系喺呢一个都系。呢、這个轩尼斯道嗰边嘅，其实就系、是、近住好似系恒生大厦隔篱，咁啊，即系比起旧年嚟讲咧，就远些少嘅。其实就咁啊，希望到期时就见到各位啦吓，咁啊，即系大家记得即系过嚟同我哋打下招呼啦，系咪？咁就当然我哋就其实亦都预咗当晚其实就係、是、搞个网聚，咁网聚嗰度俾大家睇下啲资料先，等先啦、啊。係咪你有啦，好啦。咁啊嗱，我哋嗰、那个即係当晚嘅网聚呢就喺呢个长沙环，其实都算近，即係咪近呢，其实都唔系好远啦，起码就係、是、即係你沿咗湾仔嗰度，咁 地铁站一上嚟系㗎啦。 咁啊咁啊好似好忙啊大佬系咪，咁啊即係其实我哋初定就係7:30啦，咁即係预咗差唔多5-6点钟嘅完，我哋分批呢就会上 set up 嘅，其实就係、是。咁啊因为其实场地就唔好大，咁所以呢就都预咗大概20-30人到啦吓。咁嗱，其实就纯粹一个比较系informal 啲嘅一个网聚嚟嘅，咁啊即系起码我哋就唔系食好多嘢，或者唔系话食啲好丰富嘅嘢，咁啊即系纯粹叫做系同啲网友聚一聚啦，咁亦都唔谂住收大家好贵啦，其实就纯粹系即系大家聚餐嘅啫，其实就系、是、咁聚餐，大家都唔好期望话太即系太丰富又剩啊，咁其实我哋都系嗌到和，咁即系初定大概都系嗌下啲炸鸡啊，或者嗰啲即系寿司。啊，嗰啲之類啦，魚生啊，嗰啲之類啦，即係樣樣都執啲啦，咁啊，即係差唔多係執到係100-200蚊啊，咁樣咁啊，希望同大家見一見面啦。咁係啦，就係、是、咁樣啦。OK， 好，咁今日翻到嚟咧，咁啊講啲咩咧？咁啊，其實咧，本身呢個禮拜都幾悶嘅，即係你話講高鐵，講呢個沙中線，咁即係其實都好 depressed， 我覺得好多香港人都覺得係 講咗3年啦， 因為即係你點講啊？你而家啲鑊咧係爆到咧，你係跟都跟唔切啊！即係你早前咧，即係呢一個阿林鄭嚇、啊，即係其實佢都好，即係頭 Q 曬行啊！啲人問佢：喂，你搞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出嚟嚇，咁、啊、你搞完出嚟之後咧，咁咁因為當日咧就爆咗另一單啊嘛。就爆咗呢一個土瓜環啊嘛，大佬，咁呢單點樣啊？咁啊一單還一單，係咪？我點知之後仲會唔會有好，仲有冇其他嘢爆啊？唔係，我諗佢都預咗，其實呢個嘢都係。 唔係，更重要係，喂，而家個個都喺度睇緊世界盃嘅時候，喂，見到嗰啲咁嘅班霸全部都大失水準，就冇乜興趣咧，再跟其他嘢。咁你就自然趁呢段時間爆曬落去，冇乜反應。 過完咁咪算數咯。喂，其實好得意㗎，到而家啲人都開始走去炒話，喂小米上咗市啦。喂，林鄭個仔喺裏面做㗎喎，有利益衝突喺裏面㗎喎。咁究竟佢有冇申報呢啲咁嘅嘢？喂，都拎埋出嚟查，都拎埋出嚟講㗎。咁見到冇反應，咁咪成個建制陣營非常之開心咯。 係啊，唔係你而家成件事都好好笑嘅，其實就嗱，因為其實你見到咧，即係你呢一個港鐵呢、這個沙中線事件咧，其實都係好多個矛頭都指向嗰個禮頓。首先就係紅磡已經係啦，係咪？紅磡之後跟住就係金鐘啦。咁啊，但係咧就呢一個紅磡，即係你話即係剪鋼筋嗰陣時搞出嚟之後，就係搞呢、這、一個即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咁你搞完之後啦，跟住爆完呢一個土瓜灣，跟住爆金鐘，其實好多嘢都係冇上報。咁然之後，喂你好笑喎、 啊！咪仲有會展站啊！ 啊，正正就係因為咧，你咁多嘢爆出嚟咧，而家搞到呢個禮頓著草喎、啊。即係其實，即係因為其實當其時咧，就有兩個高層，咁啊，即係其中一個 CEO 嚟嘅。咁就喺呢一個上個禮拜五啊，早喺上個禮拜五啊，已經著草啊，其實已經係，所以搞到路政署就要報警，係咪？即係你話就話咧，你搞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搞出嚟咧。咁因為其實馬時亨就講啦嘛，唉、哎，真係好啦，啊，即係好彩，即係呢個政府啊肯搞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因為我哋又冇計啊嘛，係咪？我哋又揾唔到佢哋，咁如果你有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咯，咁你可以傳召佢哋，啊，你真係估佢唔到喎、啊，佢可以著草喎、啊，即係佢一秒就變呢個通緝犯喎、啊，大佬，佢寧願做通緝犯都唔撚，都唔俾你去做嘢，即係 唔係你見唔見到其實個 timeline 係好恐怖 啊？ 以往講緊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咩咧？係當你嗰啲傳媒準備擠牙膏陰政府去到回應嗰陣時，政府已經就係 block 曬所有傳媒再擠牙膏嘅嗰個時間，第一時間去到成揾幾個濕鳩法官， 係 啊，揾個濕鳩法官去即刻搞㗎啦。 你唔係打曬開口牌㗎嘛？嗱，因為你立法會嗰邊，你啲泛民就話：，誒、哎、搞呢、這、一個即係搞呢、這、一個呢、這個權力及特權法係咪？即係我哋自己立法會裏邊開呢個調查委員會。 泛民低温已經係講緊呢一樣嘢㗎啦。泛民 你嘈咗成差唔多成半個月，係咪？ 半咩個月啊？更早啊，其實講緊、啊。 你講好 Q 耐，咁然之後你俾埋空間佢著草添，即係等於係，即係你而家，因為你而家事實上真係其實單單嘢，即係你除咗呢一個土瓜灣之外，其實係你而家沙中，即係你沙中線喺紅磡又好啊，其實同埋會展站都兩單嘢都同呢一個禮頓有關噶嘛，係咪？咁你兩單嘢都有關，其實呢一個會展仲衰兩鑊添，一個就係個鐵廊，一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公鐵鐵嘅問題，即係三件事都同禮頓有關嘅，而家個高層真係著草。咁你而家你搞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系咪冇 Q 晒用啊？我哋嗰阵时你点解要捉呢、這、一个即系喺 ICAC 点解要告呢、這、一个呢一个吴文远？吴文远就系因为佢自己话啊报咗嘅即系落咗案，即系其实去查呢一个冯程淑仪系咪？跟然之后咧你爆响口，然之后就俾人话你咁样打草惊蛇，所以拉鸠你。咁你而家呢单嘢系咪又系打草惊蛇？系嘛？ 唔系咁，而家你成个政府都讲到明，佢而家系个国家机器，而唔系你一个普通政治中立嘅公务员体制啊嘛。佢冇晒 standard 走去做嘢嘅时候，咁咪即系如果对住反对派嘅话，咁咪真真正正严格执法咯。 唔系你好似你而家你嗰个情况咧，好似大陆啊。第一，你即时嘅做法咧，你就系推晒落嗰啲前线嗰啲监工嗰度。佢唔揾到個監工嗰度咧，跟住啲矛頭指曬禮頓嘅時候咧，跟住咧禮頓嗰兩條友就即係受曬把，受完把之後咧，咁而家兩個人就係話即係仲要著埋草，咁你而家可以點啊？ 唔係，其實你講緊呢一樣嘢，大家就要參照翻當日啟程村鉛水事件，佢即係啟程村鉛水事件，當所有人都喺度指矛頭指住呢一個嘅屋宇呢個係啦運房局同埋呢一個嘅中國建築嘅時候，咁你都會見到慢慢政府就將成個焦點就放咗落去當日嗰個水喉嘅原材料供應商局嗰度啊嘛，咁然後就話罰咗佢哋兩個款，跟住就同埋民建聯一齊搞 呢一個派淨水器啊，走去免費換水管啊，咁解決一件事。其實成個地鐵本身就係諗住。就同政府一齊照版主碗，將啟程村呢一單嘢就係、是、套用翻落去今次呢一個事件作為一個解決方案，而發覺係做唔到嘅時候，先至咁樣不斷咁被俾傳媒追擊嘅啫嘛。 不過咧，即係你講呢啲，你喺嗰、那個。你喺嗰個政治層面啊，或者你喺呢啲即係大嘅工程啊、大白象上面啊，即係有咁多呢啲。 唔係沙中線唔可以話係大白象嘅，個原因就係在於 個價錢係大白象。 個價錢係大白象。咁呢個係點解立法會一直喺喂你不斷咁樣超支、不斷咁追加撥款裏面喂即係冇辦法 challenge 佢喂呢一樣嘢要問翻。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 咧？嗱，點解會發生咩事呢？即係點解會話係即係超支咁多呢？其實你睇翻田北辰講咧，其實佢有佢道理嘅。即係譬如佢話啦，喂，你而家檢討一下咧，嗰個鐵路啊，嗰、那個即係嗰個經營模式啊。嗱，因為其實佢話喺呢個自從呢個沙中線同埋高鐵之後咧，佢而家就搞呢個叫做服務經營模式啊嘛，服務經營權模式啊嘛。咁服務經營權嘅模式係咩嚟嘅呢？即係其實呢，你起咗個鐵路或者成個工程係咪沙中線又好啊，呢、這、一個即係高鐵都好啊，其實個擁有權呢係屬於政府嘅。過往嗰啲呢就全部都係港鐵自己嘅。咁點解係屬於政府呢？咁即係其實你即係做就即係個擁有權就係屬於政府。咁但係呢嗰、那個經你純粹係即係俾呢一個即係政府特許經營俾你嘅啫，其實係。咁但係即係你而家嗰個問題就係話你超支嗰樣嘢，超支嘅話，如果嗰個成個鐵路工程係屬於即係港鐵嘅話，超支佢又要自己負責任㗎嘛，佢自己揞出嚟㗎嘛，係嘛？即係你嗰啲股東要負責任，佢自己即係嗰個管理層啊，或者成個董事局啊，咁其實佢哋要貼嗰啲花紅出嚟啊嘛，佢哋分薄咗好多㗎嘛。 簡單啲咁、就係講啦，以往咧，你啊成嚿嘢咧就撇俾地鐵，但係今時今日咧，就應該係由高鐵開始連埋沙中線，你發覺佢哋兩個動工時間係好接近㗎嘛？ 但係點解要變咗？即係其實由呢一個叫做係即係擁有權變咗呢個服務經營模式咧，經營權咧，其實就係因為其實嗰陣時都好多人。即係講過啦，就係因為沙中線咧，已經係貴到係即係唔 make sense 嘅。你就係因為咁貴，回唔到本，所以先至其實係退而求其次，要搞呢個服務經營權啫嘛。即係呢啲就係其實嗱，正正就係因為呢個政府佢自己嘅政策所推動，因為佢嘅政策意志嚇、即係要搞呢一個咁嘅沙中線。咁而呢樣嘢你又回唔到本，咁變咗咪要自己要咁樣同呢一個港鐵會有咁樣嘅即係妥協喺度囉，係咪？咁但係即係你高鐵都係㗎，高鐵又係回唔 Q 到本。 嗰陣時大家都數過㗎、每日個經營最低消費講緊8000萬㗎嘛。 嗰個更加唔使講㗎啦，所以就係、即係你而家你別點解喂你而家你而家田北辰先至喺度講唉即係唔好制啦，以後都唔好再搞呢啲服務經營權啦。即係仲有以後咩？以後仲會有咁強勁嘅大白象咩？ 係仲有以後啊！講緊喂，因點解 係不計回本嘅大白象咩？以後 唔係呢個係因為你政治壓力而製造出嚟噶嘛？你諗下，喂高鐵呢一樣嘢，佢本身就係一個國策。喂，而沙中線點解要差唔多時間走去起，而唔係逐忽走去起？喂，咁你就係要利用沙中線嗰筆錢。走去補貼高鐵嗰個營造咧，中間嗰啲錢究竟點樣運作？其實到而家我哋都係唔清唔楚嘅喎。但係你睇個 schedule 就好似係咁樣嘅噃。咁所以你話喂，以後唔好再搞啲咁嘅嘢，係暫時建制派就係、自己暴露自己嘅弱點出嚟，然後話俾你聽，喂，我哋以後唔會做啦。但係問題，當你中國嗰個經濟環境係隨住因為呢一個嘅即係中美貿易戰啦，大家。所講或者係大陸個經濟繼續下行嘅時候，喂，咁你係需要啲錢去救國嘅時候，香港就會有好多奇奇怪怪工程㗎啦，你知㗎啦。 講沙中線咁耐搞，咁耐 plan 咗咁耐，佢又估唔到有中美貿易戰，佢計唔到呢條數嘅。 唔係，我知啊，但係我講緊往後發生嘅事啊。咁係開咗呢一個頭啊，共產黨先至會繼續真係搞啊！我講緊嘅係。 不過咧，就你而家你成件事搞咗出嚟咧，你係個個都射 Q 曬波。係咪？即係你 而家你喺度鬧嗰啲監工啊，即係你鬧唔掂啦，然之後就懟曬咗一個已經失蹤嗰個啦。其實就係呢件事咧，其實係好似咧，即係你記唔記得嗰、那個動車追尾事件？ 嗯， 動車追尾事件又係啫嘛。其實嗱，首先佢就係將嗰個傷亡一個數字就限制咗落去，即係35人嗰度。跟住咧，就將所有責任就推曬喺即係當其時嗰陣時係咪叫係留咩留誒、一嗰、那個嗰、那個鐵路部嗰個部長嗰度係咪一個人孭曬？咁但係佢都好喎，即係佢嗰陣時叫坐監喎。但係而家呢兩個人係真係失咗蹤喎。 其實 即係定還是佢會唔會遲啲之後咧？即係其實隔嗰段時間咧，佢畏罪自殺咧？ 咩畏罪自殺？ 即係被自殺啦嘛，係嘛？你想講下係？ 係咯，喂，你諗下，其實香港呢一樣嘢係有先例㗎。我以前佳玲案點解拖咁耐啫？喂，除咗死證人之外，喂，仲有個被告唔知點解死鬼咗啊嘛？ 係啊，係啊。咁而你點解你而家你搞到咧？即係你成件事揦渣到咧？即係你本身啊，你之前就係話你除咗搞呢一個調查委員會之外咧，咁你喺嗰、那個即係紅磡站嗰度啊，你咪又係做嗰個壓力測試嘅，即係做一個即係咁原本就係揾咗個工程師出嚟，就係話，哎，我哋試下嗰個壓力即係受唔受得住啦，係咪？如果受得住嘅話，咁咪 OK 咯，係咪？咁但係即係佢而家好搞笑，佢就話可能都係叫翻呢一個即係禮頓去做翻呢個咁嘅壓力測試。 唔係㗎，你再諗返轉頭，咪記唔記得譚文豪同埋阿陳凡走去罵戰嘅，就走去為咩出軌同埋呢一個車碌離開路軌咁走去嘈㗎嘛。咁其實話亦都話返俾你聽，喂，呢兩嚿嘢嘅質素其實都一模一樣，沙中線又好，高鐵又好，即係你答啦。 唔係，但係問題你冇得揀㗎嘛，因為你而家你真係你香港係一鐵獨大，你而家你搭巴士你又冇咁多線。正正就係因為你有咗沙中線之後，好即係你成個市場上面，你搞到即係搭巴士嗰啲人啊，成條巴士線冇咗個規模效應啊嘛。咁所以其實好多線要斬啊，你冇辦法，你焗住要搭沙中線，而且你將來嘅紅磡係變咗好似成個金鐘咁樣樣啊嘛，佢變咗樞紐啊嘛，係咪？佢又接通埋即係去到呢個馬鐵線嗰邊喎。啊，跟住然之後再去呢一個灣仔會展嗰邊、哦，咁其實佢係第二個金鐘嚟嘅、哦，咁你有冇得揀咧？係咪你趕時間你都冇得揀嘅？係你咁有型啫嘛，其實一定要搭巴士。 大佬啊，鐵路本身乞人憎嘅嘛呢一樣嘢， 但你遲到嘅時候係冇得揀，因為你好多打工仔係，咁你已經好多打工仔咧，因為你早幾年咧，其實喺呢一個即係2014年之後啊。咁我哋記得啦，2014年之後，即係UGL 事件之後咧，咁因為呢個梁振英嘅心虛嚇、啊，就將嗰啲即係呢個東九龍線嗰啲咁嘅車廂咧，嗰啲咁嘅即係原本 UGL 投咗標嗰啲車廂咧，就俾曬呢個中國纜車做。咁纜車做咗之後咧，就好 Q 多問題出現。 同年八號風球流黑水咯，我食曬，所以我以後唔搭，即係盡可能唔搭地鐵嘅原因就係呢一多。咁你估你老尾，你 淨止呢啲 啊？你坐下無端端有滴黑水滴落你個口度啊！幾恐怖！淨 止呢啲嘢，喂，你仲大鑊到咧？搞到係唔知，我記得有一次係即係大家都要行呢個路軌啊嘛，行路軌放工啊嘛，你記唔記得啊？係行咗兩次嘅，其實 唔係，梗係更重要嗰樣嘢，即係如果你即係星期四有時聽阿 Roger 都上下將軍澳線同一時間都係咁樣噶，每兩個禮拜話一次信號，即係你所有將軍澳嘅人就住將軍澳嘅人就係靠條將軍澳線就去出去九龍或者去過海翻工嘅。咁但問題，當你每兩個禮拜就壞一鑊信號，仲要喺繁忙時間壞過嗰陣時，喂，咁你點搞咧？ 係啊，嗱，咁今日又爆一單啦，就係、是、呢個元朗嗰邊啦。咁元朗就係話，即係據聞嗰個架空橋啊，就係、是、沉降喎、啊，大佬，即係差唔多沉降20cm 喎、啊。咁嗱。當然 20mm 係啦，20mm 咁你當然佢就話啦，啊，即係行車咧，嗰度就係冇問題嘅，因為如果你行車都要係即係減速啊，甚至乎唔知俾車行嘅話咧，咁啊去到40mm 先至即係要俾車行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唔係話淨係行車噶嘛？因為佢隔離佢仲有啲樓盤㗎嘛，其實係，即係譬如你隔離呢就係、是、呢個新鴻基佢自己本身個地盤就係搞呢個 Grand Yoho 嘅第六同埋第七期，咁正正就係因為你隔離嗰條個橋墩呢出現沉降嘅情況，你而家先停工。咁但係問題就係話 隔篱嘅业权系呢一个新鸿基嘅。其实你搞工程搞到咁样，影响到隔篱系开唔到工，搞到佢自己本身哇冇咗成两座，即系你拖延咗佢销售嘅话，其实系咪应该要赔翻钱俾新鸿基嘅？其实系 边个知 吓、啊？其实条数屎忽数系点样计嘅咧？唔系因为其实讲真啦，即系我谂，即系新鸿基咧，即系一定系一早知噶啦。但系新鸿基不讲，佢就要硬食，因为如果佢爆出嚟嘅话咧。咁即時係變咗一件政治事件嘅，一定係好多人都嘈㗎喇。 唔係商人呢樣嘢， 你隔咗五年喎、哦、即係你而家你即係成個新鸿基係食咗五年嘅，唔可以講死貓啦，但係起碼就係話佢為呢一單嘢就付咗五年嘅代價喎、哦。 商人呢樣嘢冇硬食，冇、啊、所謂嘅付咗五年代價㗎，佢 一定要 而家最 大會賠咗啲咩俾佢呢？ 最恐怖就係問緊呢個問題㗎嘛。 係啊，咁、啊、好啦，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哇！你而家你新搞鐵路呢咁 Q 多問題呢，咁你而家你搞緊嘅即係高鐵啊，其實喺呢一個西九龍站啊，哇！你起咁多豪宅，咁你將來會唔會又出現有啲沉降嘅情況出現呢？喂，尤其你下面嗰啲鐵籠啊，喂，即係左右擺你都可以調轉嘅，其實係咁，你究竟會唔會又沉降呢？同埋即係又挖深咗個無端端又？真係奇妙喎、啊、其實又。 但係呢啲嘢好奇怪喎、啊、即係話說我細佬都做扎鐵，其實最主要都係扎呢啲咁嘅地基鐵籠呢。佢講緊其實係當你扎好咗個籠嗰刻呢，喂 計好晒數㗎嘛。 計好晒第一計好計好晒。 點會劃深咗㗎呢？係 啊。第二樣嘢喂，其實嗰個監工即係驗屍咁驗簽晒名影晒相啊，先至落個籠，然後再落石屎咁樣㗎。咁即係所以係。 而家唔上報嘅問題呢，唔單止係會展，土瓜環又係咁樣。土瓜環嗰啲呢，邊個削嗰個長身嗰啲鋼筋呢？冇人知。即係你而家會展其實嗰個情況都係一樣嘅，其實仲衰嬌過啦，即係呢個紅磡。紅磡起碼即係因為有人督灰，咁就起碼呢，即係你見到一係就禮頓，一係就范迅啦，係咪？咁最後尾就係范迅就推咗俾禮頓啦，其實就係、 是。都唔係講緊呢個責任嘅問題，而係本身嗰個技術，你起呢條沙中線點解咁貴？除咗你講 planning 之外，更重要係佢經過嗰幾個本身冇地鐵嘅地方，佢已經係一個已經發展咗好多年嘅鬧市啊嘛！你喺層樓下面走去起呢一個地鐵站， 係你如果講高鐵嗰個東九龍係咪？西九龍係咪？西九龍站係咁樣嘅時候， 土瓜環都係咁嘅啫。其實 咁你而家你唔靜止嘅，因為其實咧喺開工期間啊，其實你掘嗰、那個即係地道啊，即係其實開作 深已經係個問題嚟㗎。 咁你喺土瓜環咧，已經好似話有啲唐樓咧有裂縫啊嘛，已經係嚇、 啊。 我記得嗰陣時阿金英好似話想做啲咁嘅 case 㗎，其實係咁即係係咁樣喎、啊。你而家你啲問題逐逐浮現咯。咁你而家最恐怖嘅就係你見到阿陳凡佢話俾我聽，佢都係睇報紙先至知呢啲咁嘅事故喎。即係嗱，我哋之前講咧，即係你呢個港鐵咧，唔好話港鐵，你早喺鉛水事件咧，即係你成個政府，即係房屋署去處理啲咩嘅普通嘅啲公屋工程啊，其實你紙上監管已經唔夠啦，鬧咗好耐。 唔 係㗎，你講檢討啊，就係喂，你除咗紙上監管之外，喂，你係咪應該做多少少嘢啊？即係做翻啲。 最前線嘅人係話俾你聽，紙上監管其實係好易查。咁、那個問題就係在於，當你陳凡 而家係報紙監管啊，即係如果你陳凡嘅例子話俾我聽，佢睇報紙先知啊嘛。咁啊，即係報紙其實就係做實。咁你而家你搞咩獨立調查委員會唔好搞啦。 陳凡佢 你俾蘋果日報做獨立調查委員會啦。 陳凡佢 因為蘋果就係做曬你哋做唔到嘅嘢喎。 陳凡佢自己講緊嗰樣嘢，其實係話俾你聽，我擺到明就係失職㗎啦。你鍾意你就炒挑我。 總之嚟吹個帳咩？ 咁、那個問題就係在於，如果佢真係做好佢呢份 job 嘅話，我所謂嘅紙上監管就係話、啊，喂，你要睇前線嘅 fieldwork， 喂，你發現啲嘢有嗰啲咁嘅數有問題。嗰陣時，喂一 check 邊個做，其實簽曬名嘅話，喂好清楚嘅喎，邊個承建商？喂，佢二判大判係邊個？其實全部都有一查嘅喎，唔會好似而家咁樣推嚟推去嘅喎。真正嘅紙上監管，其實我講緊就係呢一樣嘢喎。而係點解陳凡到而家就係寧願話俾人聽，我失職。 都唔肯公開啲咁嘅記錄出嚟，呢、這個先係個問題啊嘛。 後面嘅勢力好得人驚啊，係咪？佢遲早喂，即係如果佢爆大鑊嘅話，真係會變咗阿邊個咁樣樣㗎？即係變咗阿呢個呢、這個李旺陽咁樣樣嘅大佬，即係你陳凡，你唔驚做李旺陽啊？即係你而家呢個乜嘢？呢個禮頓嗰兩個嘢啊，即係失咗蹤啊！即係其實都好可能已經變咗李旺陽啦，已經係係咪？即係你大陸嘅官場就係咁啫嘛，大佬邊個要負責任係咪？邊個要食死貓就係、是、咁樣處理，其實黑社會嘅處理手法 係嘛？而家講緊嘅就係、是、喂，當香港政府都。即係劉世良用緊嗰個字啊，比較禮貌少少，叫幹部化。但係問題，香港係逐急速社團化嗰陣時，話我點樣自處？喂，其實成個香港已經係俾咗個回應你，就係、是、有你死咯。 唔係，不過 同埋更多嘅人點解係寧願而家就走去咩泰國、馬來西亞或者買日本樓，都唔再理香港呢？喂，準備好逃亡㗎啦，醒嗰啲人已經。 好，休息一陣。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